不得离开，让这一宿早点结束，尽管它才是你的归宿。放开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开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 再怀疑美好的都能永远别警告，我一直都误会了这世界，还以为每一句事说出口就不用改变，还以为每一段情感结束是一样的美、yeah、我并不想明白残酷现实有多不堪，少来推翻我脆弱幻觉，我那摇摇欲坠的渺小信念，少来给我占了世界千疮百孔的那一面，我早做好准备却心甘情愿继续每一天，Yeah.

生活当中的你是一个非常嘴硬的人吗？就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开心的事情可以分享，伤心的事情一定会自己来咽下去，不会承认自己受伤了，不会承认自己难过了，不会承认自己真的很绝望。每一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处理方式、调节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只要你觉得那是适合你的方式，那就足够了。但是别太逞强，可以告诉关心你的人，你真的不开心，可不是非自己扛着。当然，希望你的开心更多一点，就是在这里开心的享受好音乐。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非常忙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很多事情，哪怕是重要的约定、重要的约会，都有可能忘掉。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记在一个本子上，或者定一个闹钟，记在手机上，又或者真的有那样一个人会帮你记住，会提醒你，再忙也别忘了重要的约定。越重视就会越容易记住，当然实在忙的话，一定要找到提醒自己的方法。继续来听歌。 原来爱可以完全都不被祝福，怎么爱总有人反对，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难道

到九点。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量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饮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我今天看到的非常喜欢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有道理吗？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面子，或者说是人际交往上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去表现自己并不太真实的一面，这样的话就会有点累。又或者当你想要做关于你自己的决定的时候，有很多人对你指手画脚，可这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最终还是要你自己来决定，不是吗？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得随心一点，跟着心走，不会有那么多遗憾，掌控自己的人生吧。好了，在这里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青春一样怒放。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温暖的外地 傲的高跟和红卷发，失去了种子，迷人纯纯纯，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小春，抱着珍珠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的那个女友在想到过去，就你可能让我写成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人想想又何来去，多么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说很好没关系，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一刻让我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人想想又何来去，多么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说的很好没关系，心出那梦出来不下来，在心爱的不了解，家里有牛奶，一杯喝多痛，情的 愁，好汉不赚条。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本能的疏远了许多试图给你温暖的人。你是这样吗？当有人想靠近你，给你温暖，给你帮助的时候，你会怀疑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你会不敢相信这是一份真正的温暖。时间久了，你会越来越不相信，越来越缺乏安全感。当然我们常说安全感是自己给的，可这世上确实还有很多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温暖就在你的身边。你要善于发现，也要敢于相信，可不要什么都不相信了，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好了，继续来听美好的歌，许茹芸的一首《有你的天堂》。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自顾自的伪装坚强，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昨天如梦一场，现在的我还是一样，难免任性有点倔强，失去了你最后我又回到一个人的地方，因为爱付出受伤，想飞到有你的地方，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融化了爱的能量，我会在这里为你祈祷，就算世界失去了方向，冷漠的墙是只剩一道光，爱存在的地方就是天堂。现在的我还是倔强，失去了你最后我又回到一个人的地方，曾经为爱付出受伤，想飞到有你的地方，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融化世界失去了方向，冷漠的城市只剩一道光，爱存在的地方就是天 进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何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从根本上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企业安全生产的关键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从业人员没有认真履职，比如员工没有认真接受安全培训，不具备安全操作技能，不知道哪些是违章行为，哪些不是，不知道哪里有危险，哪里没有。二是心理原因，人的行为是受其心理因素影响的，侥幸、冒险、麻痹、捷径、从众、逆反、厌学、浮躁等心理因素都会导致从业人员不安全行为的出现。 那么该如何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呢？一是企业要重塑员工的判断标准。不安全行为人往往会根据自己之前的知识和经验建立起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判断标准，很难受到简单说教的影响。企业非常有必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力度，做好不安全行为认定标准的告知和危险因素辨识和防范培训工作，让从业人员知道哪些是不安全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并配以事故案例现身说法。只有重塑员工的判断准则，才能真正建立起安全意识。二是员工要做到五思五不。一思，自己做此项工作有哪些风险，不知道不去做。二思，自己是否具备做此项工作的技能，不具备不去做。三思，做本项工作所处的环境是否安全，不安全不去做。四思，做本项工作是否有适当的工具，不恰当不去做。五思，做本项工作是否已佩戴了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不合适不去做。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企业是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从业人员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中的主体，是企业安全管理的重点。企业与从业人员是利益共同体，只有二者共同发力，才能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2、3118-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记者走进黄庄镇各村街，正在进行的清洁城乡、渗坑治理、煤改气工程等多项重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交汇成优美的变奏曲，回荡在黄庄镇的各个角落，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黄庄镇积极引导，扎实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以切实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为目标，不断提升黄庄形象，全力造福黄庄人民，努力为加快推进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积极贡献。在韶道安村，村干部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村民对村街主干道进行清理，清理路面可视垃圾和电线杆小广告，同时煤改气正在入户施工。村干部也来到村民家中详细了解工程进度，为村民普及燃气相关知识。在黄一村，村两委干部不仅组织村民清理路面，还在村内外墙张贴宣传标语，粉刷宣传壁画，让清洁城乡工作深入每名村民的心中。在新房村，过去有一条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污水沟，多年来一直未得到治理，目前此项工程也正在有序进行中，治理后将极大改善村街的生态环境质量。廊坊市安全生产攻坚行动督导组日前来我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听取了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并深入到金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市第九中学、中石油第86加油站等单位，查阅了相关台账资料，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督导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给予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希望我市继续组织开展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组织专家查隐患，消除监管盲区，全力做好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源头治理，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企业主体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

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到想要相守一生的陪伴，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但你知道，你不想放手，那个人让你心里很舒服，这样淡淡的走下去就很好。你有这样的另一半吗？彼此包容，彼此理解，祝你们相守到老。OK， 在这里还会听到更多有关爱情的歌。接下来，张学友《人在雨中》。 我好久不曾淋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为你心意，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的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你孤单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等，谁敢珍惜，是谁最深爱你。我迷失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滴，多少渴望再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冷，谁该珍惜，是谁最深爱你。 的孤独只是提醒我要幸福，过去的孤独只是提醒我会幸福。 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当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很有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从自身找原因呢？有人就总结说，自己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不会游泳的人老换游泳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懂经营爱情的人老换男女朋友解决不了问题，不懂经营家庭的人怎么换爱人都解决不了问题，不懂管理的人总是换员工和客户也是没有用的，还有不懂得正确养生的人，补品再好，去再好的医院，再好的设备，也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同意吗？记得要从自身找问题。好了，你可以先找着，继续来听歌。 当熄灭原来是寂寞的那样，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就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能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没有那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心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 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当你因为一件事情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是大哭大闹，还是一个人沉默呢？有一句话是说，心酸纵有千百种，沉默不语最难过。还真的是这样的，当你难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甚至都哭不出来，可能是很心寒的那种，然后就想一个人默默地待着，不需要任何的安慰，整个人都很低落，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感觉。伤心到这种程度也是最让人心酸让人心疼的。我们难免会遇到伤心的事情，也在这种伤心之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懂得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在乎的事情，不值得的就忘了吧。好了，忘掉所有的烦恼，在这里继续听歌。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此时此刻我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什么事情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行李还能去哪里？都是你，你爱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任性？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 就看我

停留，凤飞飞，一段比较有正能量，不过也很现实的话读给你听。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有底气一些，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那这是你应该努力的原因吗？总之呢，希望你很有动力，希望你充满活力，希望你的生活是充实而有向往的。不说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听到游鸿明的一首《花沙》，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写下的誓言，被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人在悬崖才害怕。夜深人静，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